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燃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了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唱出我的情节，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你的背包跟我走得好缓慢，这一瞬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。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哦，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 KTV 之后再来听听那英的这首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这是电影版的主题曲。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围绕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所经历的三生情缘，讲述了一段虐心蚀骨却又感人至深的旷世的决裂。那英深情婉转的声线搭配细腻戳心的歌词，也是诠释了这段生死不渝的三世情缘。 开三十九酿成了每天，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，夜灯扶摇升上空，离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，原来不该相逢。桃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，花黄相隔，四海再不合，看此生契阔。如传说，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，世间苦多，只在一缕灯火，若情可得。尽了三生三世寻相思轮廓，分分合合不错过。雪化成风，泪点千年山冰，阴影圈此刻无声，无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相见，有情的人原来不敢相逢。桃花朵朵只恨瞬间相隔，四海再不隔，看此生契阔。有传说，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，世间苦多，只在一缕灯火，此情何等，数尽了三生三世。相思轮廓，生生世世不错过。时间苦短，只在一缕灯火，此情可等，数尽了三生三世寻相思轮廓，生生世世有你。 4分，这里是

是从小喜欢刘德华，所以呢，他的英文名也叫做安迪。而且呢，从小模仿刘德华的唱腔，在成为歌手之后，他把模仿的尾音切掉，这样才有了自己的特色。容祖儿，最后情人。 你想带我去哪里？方向是否已确定？感情这片奇花异卉的森林，迷失很美，就怕再次迷路，多伤感情，不必急着做决定，你还有时间犹豫。我能让你走进生命里，但是请遵守约定，不用是你最爱的人，只要最后一人，你今生的末代情人，以后再没有别人。不管演过多少恋人，还怀念那几人，都已经是往事前尘，只感谢他们来丰富你人生。的确是很不容易，所以珍惜遇见你，但要走进我的生命里，就请向我不贪心，不用是你最爱的人，只要最后一人，你今生的末代情人，以后再没有别人。不管演过多少恋人，还怀念那几人，都已经是往事前尘，只感谢他们来丰富你人生。你有了很爱很爱的人，就该收集缘分，别再奢望更好的人，没有空再爱别人。我们恋过多少恋人，都已属于别人，走出了我们的人生，难得还学不会怎样去爱人。 你不要学

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意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得的爱呀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了解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这故事，当你最寂寞的时刻，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。自己默默的死心，让我每天忧愁，只好就让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他进了一年前站的火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他车头依然住着夜。听说现在的你进了大吉利，监督好你善良的心情，我只希望这书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, no, no,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, no, no, no,我已不在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四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正在响起的歌声来自李佳薇的一首《忍不住想念》，这样一首歌呢，也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曲何炅的《思念的距离》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：思念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，忍不住想念。 手那天有些慌慌地说，应该是祝福还有些什么，我忘了那一刻算不算哭太多。你要的人生没我，反正你一定要我好好过，很快会发现这都是收获。我努力填满每分每秒的生活，却淹没不了你的轮廓。又忍不住去想念你习惯说的字眼，又忍不住再去温习一遍过去所有照片，你笑得多么甜。又忍不住去想念你承诺过的永远，背对你的眷恋重复一遍，也是我心甘情愿，虽然你早已走就会好好过，时间会改变所有的执着，只是在接受你不爱我的经过，偶尔会脆弱，逃不过寂寞，又忍不住去想念你心说的字眼，都忍不住再去温习一遍过去所有照片，你笑得多么甜，都忍不住去想念你承诺过的永远，虽然你早已走远，也许我心甘情愿，虽然你早已走远。 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有你是我，我喝醉翻了每个轨道从不会爱过，

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，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，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回家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，我唱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夸口，爱在送到你去再别问我，爱我就是太不了不了到真的，我一定会呼不着你也懂你想，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后悔没让你知道，安静的听你撒娇跟你睡觉一直到老，就是我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就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，整个心现在难过我只能够远远靠着，这些我都做得到，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， 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，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一场变成一赌注，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觉间曾误入歧途，而等到我们终于悟

都在痴痴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。